纪念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全国大学生发明展13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开幕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崔尚健、有关部门干部、教师和大学生参加了开幕典礼。本次发明展有全国各地50多所大学参加，分为机械工程小组、电子自动化小组和信息技术小组等11个小组进行。